经文是在出埃及记15:22-27，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我们很高兴在加拿大的洪信强牧师今天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耶和华医治者，请洪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咁咧，我哋頭先咧就讀過呢段聖經啦，因為即係好短嘅聖經啊，幾多節啊？都係嗰6節嘅聖經係咪？雖然係6節嘅聖經，但係咧你會發覺到咧，即係裏邊咧原來咧都係好豐富啊！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嚟對認識一下。記唔記得上兩次咧，我特別同大家嚟去講嘅都係要話福明嘅信息係咪啊？有講到乜嘢啊？又话系我哋嘅星期啦，系咪啊？又话系乜嘢啊？又话系我哋嘅离西，系咪啊？又话以勒，系咪啊？OK， 所以今日咧，今日同大家嚟到讲另外一个又话嘅福明。福明嘅意思咧，即系又话加多一个形容，而呢个形容咧就系同我哋人或者百姓咧有关系嘅，所以就连埋嚟到讲，使到我哋能够认识我哋嘅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还有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不是？出埃及记第15章这段圣经呢，如果你看完之后呢，你都应该不难估得到或者看得到究竟他想我们认识耶和华呢哪一方面的属性啊。那就是耶和华拉法啊。虽然呢刚才主席说呢个主题是耶和华是医治者，但其实呢我用耶和华拉法这两个字呢，大家容易记得，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拉法。那拉法的意思就是什么？圣经26节说呢，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那拉法呢就是希伯来的译音而已， Rafa。不知道这么读得不对，但他就拿中文呢来对翻译了做一个拉法这样的字嘅 ，OK 啊，所以咧，其实最终嘅意思都系耶和华医治者啊，即系话耶和华呢位神咧系医治你嘅神 ，OK 好咁啊，所以整段信息咧，信息你听咗呢几个字就摆喺心里边好唔好啊？记得几多就几多，咁但系里边咧系好丰富嘅啊。当我哋睇翻呢个古仔嘅时候咧，重温一下。一分钟就是咧，以色列人离开咗红海之后咧，就去行到旷野路啦，系咪啊？喺旷野里边行咗3日，咁啊点啊？搵水啦，因为旷野好需要水噶嘛。咁但系谁不知咧，冇水喎，系咪啊？咁啊，但系咧感谢神啦，后来咧又搵到水咯，搵到水之后咧，点不知一饮，哇得了，苦水，即系唔饮得嘅，有毒嘅，系咪？咁啊，即系哇唔系啊嘛，神。你好似咧，同我哋开玩笑咁啊，咁啊，如果系逐啲讲啊，神啊，唔系嘛，你玩我哋咁啊，咁啊，呢个真系好负面噶啦，咁啊，但系咧，神又好好喎，咁啊，叫摩西咧将一棵树啦，抌落嗰啲水里边，然之后就变成乜嘢甜水啊，咁咧，然之后耶和华咧就话俾佢哋听乜嘢，我系医治你嘅神。咁其实呢度咧好清楚讲到咧，佢医治乜嘢？佢医治嗰啲水啊！讲到咧医治嘅时候，其实你睇呢段圣经咧，你会睇到唔单止系神咧，系将呢啲水系就变成甜，医治呢啲水。但系其实咧，你睇呢段圣经咧，亦都可以引申咧 睇到乜嘢啊？神能够俾人咧各种嘅医治喎，系咪？啊，咁当然啦，第一方面嘅医治肯定就系物质方面嘅医治啊，所谓 physical healing 啊，因为咧佢能够将水嚟到变成甜，呢个系物质嘅嘢啦，系咪啊？咁亦都话俾我哋听，神能够医治人身体嘅毛病，因为点解？当时候百姓咧揾咗三日都揾唔到水，咁啊换句话讲，佢肉体系需要乜嘢？需要水喎，啊，而神咧就赐俾佢哋水嘅。就好清楚睇到系乜嘢，唔需要再干渴啦，系咪？水我哋知道好重要嘅，我就未去过旷野啦，啊，即系嗰啲沙漠啦，咁，啊，但系你知道咧，人冇咗水系唔得嘅，啊，所以有啲人话禁食禁食，可以几多日咧？哇，原来可以去到40日嘅，咁但系咧就唔可以唔饮水嘅，三日唔饮水都差唔多尽噶啦，吓，咁所以咧一定都要饮水嘅，系咪啊？啊，咁神喺呢个时候。能够医治佢哋肉体嘅干渴啊，真系好感恩啊，系咪啊？啊咁，但系搵到水入边系苦水啊，神咧就话，嗯，我可以将佢变成甜，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神使佢哋肉体咧系能够可以享用甜水喎，啊，咁，啊，其实俾佢哋水咪得咯，系咪啊？咁但系点解有甜水咧？即系特别咧，好 fresh 嘅，好咧，即系有啲即系感受咧，就系好舒畅咁嘅意思，系咪啊？咁所以有时候咧，我哋颈渴嘅时候咧，饮少少有关好舒畅嘅矿泉水，咁啊好唔同噶咯，啊，咁啊，甚至咧，圣经后来就讲啊。日后咧，我都可以使你哋嘅疾病咧，系远离你哋嘅，啊，即系换句话讲，佢哋嘅身体都可以咧得到医治，啊，远离呢啲病，啊，咁呢个咧就系圣经里边俾我睇到第一方面嘅医治，我哋嘅神咧可以咁嚟到去俾人嘅，啊，诗篇103篇咧，佢就经历过神嘅医治啦。第二同埋第三节啊，我哋请阿峰读俾我哋听得唔得啊？阿峰，你打开麦读俾我哋听。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非常之好啊！咁啊，所以大家随时咧回应我，又开咗个麦，咁啊，即系话咧，你哋听到咧好专心啊，好醒目，我都系帮你哋咧专心啲。OK， 所以啊，唔好眼瞓啦。啊，不过应该咁早咧唔会瞌眼瞓啦，我就会啊，我4点几5点钟系起嘅身。OK，anyway， 无论点都好啦，呢度话俾我哋听，诗人咧系经历神嘅医治，系肉体嘅医治。佢话他医治你一切嘅疾病。啊，所以系咩啊？又话拉法。所以呢个真係怪唔得诗人呢就点呀，要称颂耶和华喎，係咪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个病得到医治呢，唔好忘记乜嘢，唔好忘记呢要感恩呀，知唔知呀？前嗰几日呢，我嘅眼呢无端端有发炎喎，我都好少少㗎，咁原来有粒疮喺度，咁啊，哎呀，咁我啊要唔要睇医生呢？咁啊，不如再忍下啦，祈祷啦，我讲啲糖道又话拉法喎，我要唔要经历佢呢？咁我好，我唔睇医生，不过呢真係㗎，唔使睇医生，咁当然都系神嘅恩典同埋怜悯啦，咁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要话啦，拉法佢能够咩嘢？将苦水变成甜啊，即系话咧喺物质喺身体方面咧，佢有呢个能力嘅。OK， 圣经其实记载过咧唔少有关咧神医治嘅例子噶，因为我哋知道咧圣经里边讲到医治嘅时候咧，原来好多地方有过，有人话咧可能有80几嘅经文都有关医治呢两个字出现噶，咁我考下你哋啦，喺右边呢幅图画，我睇嘅右边，唔知你哋系咪左边啦？我想问你哋边个估得到呢个系咩故事啊？所以听我讲到用 Zoom 都有个好处啊。当然我唔系最鼓励咧，有实体嘅时候唔去实体噶 ，OK 啊？但系起码都俾我睇到乜嘢啊？有个图画清楚啲，咁啊呢个系话俾我听边一个故事啊？估唔估到啊？咁啊，好似好难估啊，系咪啊？估到应该俾个奖你噶啦。OK， 好，咁啊，其实开估咯。呢个故事咧就讲到乜嘢啊？列王记下，我哋好清楚一个神迹啦，就系咧讲到以利沙佢行嘅神迹又咪点啊？因为以利沙去到耶利哥呢个地方嘅时候咧，耶利哥嘅人咧就对佢咁讲：，哇，呢个地势好好啊！ 但系咧水咧差喎，土产不熟而落，咁你就死啦，即系话咧种唔到嘢啦，系咪啊？咁啊，以利沙就话啦，呢一个新瓶嚟，装啲盐俾我，然之后咧佢就俾咗装啲盐俾阿以利沙。咁啊，揾佢咧就揾水源喎，咁啊，然之後將鹽咧倒喺水裏邊，咁啊，跟住咧就話啦，耶和華如此說，我治好了這水，從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生產啊。於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說的。哇，你睇唔睇到啊？呢個真係一定係神蹟噶啦！啊，點解裝啲鹽咧倒落啲水個源頭就可以咧，全部啲水以後流出嚟咧？就可以咧，真能夠可以咧，就種嘢啊，能夠可以咧有土產啦，係咪啊？OK，咁啊，仲有咧就列王記下第四章有另外一個嘅以利沙行嘅神蹟喎，亦都好精彩，講到醫治嘅喎，因為咧當以利沙嚟到吉甲嘅時候咧，嗰陣時候饑荒，有個人咧就去野地咧就攣菜啦咁啊遇見一個野瓜藤，就摘嚟啦，咁啊以為啊好開心啦，就要煮湯咯喎咁啊唔知嗰個煮嘅人就煮咗之後咧，因為咧就俾啲人飲，嗰啲人咧就唔知係咩就照飲啦，因為饑荒啊嘛，係咪啊？咁但係咧佢一飲嘅時候，哇，嗰啲有毒喎，我唔知點解佢哋人嘅腸都有毒啦，可能佢哋即刻有反應啦，係咪啊？哇！伊丽莎就话：快啲拎啲面嚟啊！咁佢能够将啲面咧撒喺锅中咧，然之后再倒俾众人饮咧，锅里边就冇毒喎。哇！咁你话精唔精彩啊？都好精彩啊，系咪啊？面点可以解毒咧？所以你又唔好照做啊！咁啊，只不过因为咧呢个时候咧，就俾我哋睇到神行嘅神迹咧，系可以乜嘢？可以医治呢啲咧有毒嘅病物。甚至将来咧，神话乜嘢？以赛亚书65章啊！神话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有一日咧，神咧原来都要做咩啊？新天新地，咁你话系咪好精彩咧？系咪啊？你睇到咧，有狮子啊，有啲凶猛嘅野兽都可以同人喺埋一齐嘅。咁啊，你知道咧，呢个就真系新天新地啦。至于点实现咧，我哋唔知道。不过咧，神话系呢个天地有问题。但系咧，我都可以乜嘢重做一个新天新地。咁咩叫医治啊？因为即系伤咗啦，或者系旧咗啦、残咗啦，就好似我哋揸车咁啊，新车买翻嚟就变咩啊？旧车啊，揸几耐咧？耐冇几耐咧，就变成乜嘢啊？就变成啦老爷车噶咯老爷车再搞唔掂咧，就要点啊？就要劏车噶啦，系咪啊？但系神话唔系呢个天地系会旧但系咧我会为你哋做个新天新地咁你话好唔好啊？梗系好啦，系咪啊？至于点实现，我哋唔知道等待啦第二方面，神俾人嘅医治咧，从呢段圣经你睇到嘅系心情方面嘅医治 （emotional） 或者系 mood healing 神能够医治当时有百姓一种嘅情绪或者咧嗰种嘅心境因为当时候咧，佢哋系埋怨摩西，系咪啊？记唔记得啊？OK，搵唔到水喎，哇！摩西你做乜啊？带我哋嚟旷野，哇！好惨喎，因为冇水啊，就一定会使到百姓好紧张，系嘛？会焦虑甚至咧心情咧都会失望啊、担忧沉重，唔好受嘅系咪啊？有受伤嘅感觉甚至情绪低落，百姓嘅心情咧就好似啲水咁啊，苦啊！所以唔单止有苦水，咁啊，即系个心都苦啊，系咪啊？手如果唔系咧，就唔会埋怨嘅，系咪啊？所以哇，咁我谂下，咦，咁呢一方面事实上都系好现实嘅喎，系咪啊？咁啊，我谂翻起一首歌，好古旧嘅咁上一年纪你就会识唱嘅，《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记唔记得啊？系 B.G.s 唱噶嘛？如果你睇嗰啲歌词啊，冇翻译中文啦即系好简单啫嘛。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How can you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How can you stop the sun from shining?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即系话咧，哇！一个 broken heart，一个受伤咗、破碎咗心咧，真系好似咧，你好难去停止佢，就好似咧，我哋控制唔到雨水，控制唔到呢个太阳，控制唔到呢个地球，系咪啊？然之后咧就话，How can you mend this broken man? How can a loser ever win? Please help me mend my broken heart and let me live again。哇，呢个人都好凄凉啊！所以好多人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好有感动，或者唔系好有感动，好有共鸣啦，系咪啊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有冇唱过啊 ？OK， 但 anyway 啦，咁啊呢啲只系一个唱嘅歌嗰个就表达，但事实上咧，今日好多人都系一样啊，真系心灵里边受伤嘅。不过，诗篇第147篇咧，就俾我哋一个嘅好好嘅一个分享，又介绍我哋呢个神系点样噶咯。我哋想请今次请主席边个读俾我哋听啦，好唔好啊 ？Tony 啦， 神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 睇唔睇到啊？神治好伤心，伤心系咩？伤心就系情绪、心灵嘅受伤，系咪啊？但系咧，诗人话俾我哋听咧，佢可以裹好他们的伤处。所以你唱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嘅时候咧，就识得答啦呢个问题啊！神能够咧医治我破碎嘅心灵啊！咁你话好唔好啊？咁啊真系好好喎，系咪啊 ？OK， 好。咁呢個咧係第二方面嘅醫治，其實咧，詩篇68篇咧亦都好清楚講，佢話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重的。耶和華拉法，即使我哋嘅心靈受壓，好多重擔，你話幾時有啊？日日都有啊！但係咧，聖經話咩？天天都可以咧背負我哋重擔嘅主咧，我哋要咩啊？谨记啊，呢、这个系咧耶和华拉法第二方面嘅医治啊，但系仲有更深一个层面嘅医治、啊，就系、是、灵性方面嘅医治，所谓 spiritual healing 啦。咁你话咦，你点睇到啊，洪牧师？其实如果你睇仔细呢段圣经咧，神系医治紧百姓嘅灵性嘅。点解？因为呢个时候百姓咧系对摩西嘅发怨言，系咪啊？咁你谂下啦，摩西系边个预备嘅？是神所揀選去帶領他們的嘛，是不是？所以其實背後呢也都告訴我們，他不單止是埋怨摩西，其實暗底裡面呢都埋怨神的，是不是？神容讓這件事發生啊，即是他們不知道原來是試驗他們啊，所以他們剛剛才過了紅海嘛啊，但是他就忘記了過紅海的事喎。咁你諗下，如果佢哋諗返啱啱過完紅海呢個嘅大神跡，佢應該好新鮮㗎嘛，係咪呀？哇，呢個好不得了嘅神跡嚟㗎喎，俾一幅圖畫你就已經感受到嗰個震撼啦，係咪呀？兩埲牆都係水喎，因為神呢將紅海分開㗎嘛，分開不得已喎，而且係點樣呀？佢哋行夠走乾地喎，哇，我唔知嗰幾多分鐘，一分鐘之內就全部乾曬喎。你晒嘢啊，晒张被啊，极晒都好啦，你都要两个钟啦，系咪啊？你哋 Florida 你啲阳光充沛啊，所以衣服咧就真系一定好干净噶啦，一晒咁啲细菌啊死晒，干埋啦，系咪啊？件衫，咁你谂下，以色列人能够咁样去经历红海呢一个神迹啊，一出嚟旷野行3日冇水啊，其实做咩要埋怨啫？你咪呼求呢位神咯，系咪啊？但系佢哋。真系唔识得呼求神，不得已咧，仲埋怨，呢、这个真系麻烦啦！呢、这个亦都系咧以色列人嗰个本性啊，呢、这个几糟糕啦！所以嚟到《生命记》嘅时候咧，第9章24节啊，特别提醒我哋人嗰个灵性啊系点样嘅，因为咧佢哋依嘅时候咧就要快要进入迦南啦，经过40年嘅旷野啊，兜兜转转啊，咁啊而家入迦南地咯，神就提醒佢哋，所以写咗《生命记》啦，吓咁啊，第九章廿四节咧，点讲啊 ？OK，《生命记》9章24节，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叛逆耶和华。 系啦，你睇唔睇到啊？圣经里边提醒我哋，哇，原来百姓原来时时都叛逆耶和华嘅，咁呢个冇时间讲啦，咁我谂下。哇，会唔会都系我哋嘅情况呢？我哋时时咧都唔识得去依靠佢，时时咧都系净系得个埋怨啊。咁啊，同神嘅关系有时候就唔系真系时时咁好，系咪啊？咁我就问啦，边一个能够医治百姓嘅灵性啊？咁啊，心病还需心药医啊嘛，啱嘛？灵性嘅病一定系需要咩？从神而你嘅灵去赐福俾我哋，帮助我哋啊嘛。所以一定系记住4、5个字系咩？耶和华拉法，咁耶和华即系神嘅意思啊，神拉法咁就得噶啦，吓咁所以呢个就系灵性方面嘅医治，咁你话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黄太，好唔好啊？好好啊，唔使开咪，我都睇到你嘅口型啦。OK， 好啦，所以你开样俾我睇又好嘅。OK， 啊，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第十七到十八、十九节，黄太读俾我哋听得唔得啊？啊，开咪啦，呢次开咪咯。 我识几多读几多啦。 梗系好啦，嗯。 贪婪的 罪孽， 罪孽，我发怒了，我击打他。向他掩面，并且发怒，他仍然随着自己的心意 背道， 背道 他的 道路。我看见了，我却 要医治他， 引导他，并安慰因 赏赐他和他的哀悼者、 召者。 我创造嘴唇， 我创造的果子平安， 平安，平安，归归给远处的人，也归给 近处的人。 耶和华说： 我要医 治他。啊，好好啊，黄太读得好好啊，慢慢读，等我哋可以慢慢谂啊嘛，系咪啊？啊，呢度咧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啦，我却要医治他两次出现，系咪啊？即系话俾我哋听咧，你睇下神嘅医治系点样？因为当时有啲人咧，即系以色列人嘅罪咧，即系好多啦。你睇以赛亚书嘅背景就知啦，系咪啊？啊，甚至佢哋要受伤啦，冇平安啦。咁但系咧，神亲系好好啊，医治佢哋嘅心灵啊。以致话俾你听，我可以医治你哋，引导你哋，唔使你哋咧嘅心灵灵性迷茫啊！啊，咁啊，你哋受伤咗嘅时候咧，我安慰你哋啊，甚至你哋好惊嘅时候，我俾你哋平安啊！但系谂起第十九节好好啊，归给远处的人，也归给近处的人，啊、所以即系唔系整业俾以色列百姓嘅话、啊，你话其实咧，你同我咁远咧。神都话可以话我可以医治你喎，啊你信唔信我啊？你知唔知道啊？嗯，所以第三方面嘅医治，我哋要知道喎。啊耶利米书亦都系咁讲喎。当啲以色列百姓背道嘅时候咧，啊佢又透过耶利米咧呼吁佢哋啊，翻嚟啦，翻嚟啦，翻到另外身边。我要医治你背道嘅病，哇！背道嘅病都可以医喎，系咪啊？啊，只要我哋肯翻去嘅时候，佢话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是耶和华我哋嘅神啊嘛，啊，所以佢可以医治啊。何西亚先知道一样，十四章第十一节咧，亦都系话俾我听，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啊，然之后咧，神咧就话。啊！透过嘢啊，先知话：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啊、所以其实咧，我哋背道，我哋唔听话，我哋走迷啊！我哋咧嘅神咧，其实一直都系好想乜嘢，好想医治我哋呢个灵性嘅喎、啊，知唔知啊？啊啊咁啊！所以今日我哋谂下，我哋个灵性有冇毛病啊？啊谂下，嗯，如果有嘅话，点样啊？啊！我哋真系要医治、哦，尤其是我谂到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话俾我听咩？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咁一路讲讲到我哋嘅灵性昔日咧，其实就好即系冇得救嘅吓、啊。甚至第三节话咧，我哋从前都系和他们在一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心意所喜好的去行。与我们与别人一样，即系未信主嘅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你谂下，哇！以前我哋嘅光景就系咁样啦，系咪啊？我哋嘅灵性真系对神咧，真系好似所谓麻木咗，或者系咧冇感觉嘅啊，同神隔绝嘅。咁但系感谢神啦，边个医治我哋嘅灵性啊？嗯，我哋就知道啦。以弗所书话俾我哋听咧，神有满有怜悯啊，因着佢爱我哋嘅大爱一路讲，然之后就使我哋咩啊？圣经话：你们得救系靠着恩典。藉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耶和华拉法，所以今日我哋咧可以乜嘢啊？再唔系喺同神隔绝嗰个嘅真系光景里边，我哋再唔系死喺过犯当中，已经系即系拎佢汤车噶啦吓啊！神话唔系啊，我医治你嘅灵性，我可以咧俾你哋有一个真系不一样嘅生命吓，同神咧再一次连结。咁你话好唔好啊？ 好啊，所以如果我哋当中啊，有冇仲未真正信主噶，接受耶稣基督噶，快啲打开你嘅心，好唔好啊？因为神啊，我真系同你隔得太离开你太远啦，我冇以你为神，我冇以你真系成为我哋生命嘅主，带领我走人生嘅道路。咁呢个时候就点啊？需要求神咧，真系嚟到医治你，好唔好啊？使你能够可以咧，能够可以连翻同神嗰个关系，以至到你咧心灵里边即系觉得哇系不一样嘅，睇唔睇到啊 ？OK， 咁所以神能够医治我哋啊嘅几方面咯，记唔记得啊？神医治嘅系咩啊？我哋物质方面嘅，即系我哋身体嘅医治啊，我哋嘅心情方面嘅医治啊。啊！我哋嘅灵性方面嘅医治，咁啊三方面咧，你睇呢段圣经咧，都睇到神系供应俾佢哋嘅，哦。咁呢个第一方面，神能够医治各种嘅病，系嘛？咁啊，点样体验神嘅医治啊？你话啊，我听得，我听咗啦，我明白啦。咁但系要体验神嘅医治先得噶，啱唔啱？我哋成日话咧，听到啊，唔系净系单单喺个头脑啊嘛。要落到个心啊嘛，系咪啊？要能够应用到出嚟，或者希望能够喺以后咧，可以咧嚟去实践啊嘛，明唔明啊 ？OK， 咁所以咧，我哋睇下咯，喺呢段圣经里边，原来都可以体验点样去经历神嘅医治嘅吓。咁啊，出埃及记十五章25节，我想请啊 Michelle 开麦。 摩西向耶和华呼叫，耶和华就向他指示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甜了。 反应得非常之好啊！系啊，点样体验神嘅医治啊？你睇呢节圣经咧，就会睇到噶啦。呢节圣经话俾我听乜嘢？呢节圣经话俾我听，摩西懂得呼求神，第一方面嗬，啊系冇水埋怨，咁点算啊？摩西话我都冇计噶，但系有一样嘢好好啊。啊！佢唔系好似啲百姓咁样啊，净系得个埋怨啊。但系佢识得咩啊？啊，摩西识得咩啊？呼求神啊！话呢个呼求神咧，呢两个字咧，如果你睇下嗰个原来嘅意思咧，即系话 cry out， 即系话啊，真系喊啊！摩西真系喊俾你睇啊！哇哇，带咗成百万嘅以色列人出嚟，竟然冇水饮啊，仲俾人埋怨啊！咁你话惨唔惨啊？真系苦过我哋唔知道。我哋廣東話都幾得意嘅喎，苦過弟弟啊，即係好似細蚊仔咁啊，苦過細蚊仔，大咕大叫啊，係咪啊？啊，一呼求嘅時候，神就點啊？就話俾你聽，嗰度有棵樹，你將佢抌落水，就水就變甜咯。哇，呢個呼求真係好正啊，係咪啊？所以弟兄姊妹識唔識得呼求啊？啊，其實聖經裏邊亦都有唔少人咧，呼求神咧得著醫治嘅例子嘅喎、哦，一呼求神嘅時候咧，神就醫治佢啦。我又考下你哋，下低呢幅圖畫，睇下邊個咁快諗到先好嘛？邊個咁快諗到神醫治嘅例子係醫治邊一個啊？不過就我哋唔好叫你開麥啦嚇。哇、啊，有冇人有冇一個人答到啊？冇啊！好，咁啊唔紧要啦，咁我开股嗬 ，OK， 开股啊，你谂下呢幅图画好特别噶喎，咁点睇啫？咁就系、是、你睇到一个人，佢拧住面唔望住另外一个人，反而系面向墙壁嘅，咁呢个人同呢个人有咩关系呢？咁其实圣经里面都好容易估嘅啫，边一个曾经面向墙壁去祈祷就是咧呢一个嘅希西家啦，希西家王咧，我哋长话短说啦，就喺列王记下就记载到咧，佢咧病得要死啦，咁啊先知嚟嘅，先知头先嗰个先知嘅样啦，唔知系咪咁啦，不过咧就去见佢，话俾佢听乜嘢，耶和华如此说，你当违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啊。咁你话惨啦，病得要死，又仲俾个先知再加多一句添，你必死不能活，咁即係你死梗啦，咁你话惨唔惨啊？哇，呢、這个死世家真係唔甘心啊！咁佢呢就话圣经第二节话俾我听咩？希西家就转脸朝向朝墙祷告耶和华啊，多多多，你自己返去睇呢段圣经啦咁但係呢圣经好好啊，第五节呢就话俾我听佢回应啦Jojo同我读呢段圣读第五节啊嘛 ，Jojo， 有冇叫我叫 Jojo 噶？冇啊，有咁啊，冇啊，艾玲啦，艾玲 是不是？我唔知啦。OK， 嗯，开唔切咪系咪咧？啊，這个 CY 系边个啊？所以你哋点开个样俾我睇下好啲噶？啊， 开咗啦，开咗。 OK， 爱玲，你读第五节。 第五节，神对以西亚说：你回去教告诉我们的君希西家说，耶和华 耶和华 大卫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哇！你话好唔好啊？太好啦，系咪啊？啊，呢、這个希西家啊，唔望先知，反而咧就望嗰埲墙，然之后祈祷神啊，求你医治我。啊，神就真系医治佢啦。啊，甚至第三日你就可以上圣殿去祈祷，因为嗰阵时候你病到半死噶啦，系咪啊？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就睇到咧，神可以咧医病啊，咁快咧就系、是。听佢祈祷啦，啊！以赛亚书十九章廿二节啊，圣经又点讲啊？米歇读俾我哋听啊，见到你嘅样啊，好好啊 ，OK、 yeah。耶和华必击打埃及，既击打又医治，他们就回转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 系啦，非常之好、啊，你睇下以色列人。即是因为受埃及的逼迫，所以就在埃及为奴，但是就出了埃及。埃及为什么神要打他？就因为他们不听神 的劝告，透过摩西叫以色列人出埃及嘛，所以我就击打他们。但是你看不看到一个埃及是敌对神的国家，本应是吧、应该受神击打审判的。但是神话俾我听，当他们转向耶和华，回归转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这个是灵性的医治啊 ，OK 不得啊，因为叫他们转向耶和华嘛，甚至是肉体的医治，就不再俾啲疾病他们啊嘛。所以你看不看到啊？所以外邦的国家其实亦都是神所爱的，即系话俾我哋听，只要人咧系识得呼求神，回转祷告。啊！求神咧医治，神都会垂听嘅喎、啊。诗篇四十一篇啊，嗰度点讲啊？阿碧芬读俾我听啦，碧芬啊，系嘛啊个名 系医治我。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恩待我，求你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 系啦，你睇唔睇到啊？哇！原来咧，诗人佢都经历过。他自己就出了问题，真的有毛病了，无论是心灵或者是灵性，是不是、啊、他说求你医治我，我得罪了你，因为他都深体会到他原来得罪耶和华，所以有问题了、啊、但是神又怎样？神又是这样医治他，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真的要好像这个所罗门呢，他一见到这个殿的时候呢，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什么？要向住呢个殿，其实向住神嘅意思啦，因为神就系真系呢个殿嘅居所嘅主人啊嘛，系咪啊？佢话咩啊？这称为我名下嘅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哇！呢、这个系好精彩啊！咁所以咧，所罗门嘅祷告，你自己慢慢翻去睇啦，亦都系多方面噶。但系其中咧，有关医治咧，你就会睇到咧，神其实咧系好乐意咧，系医治佢嘅百姓。只要百姓咧系能够自卑祷告，去到神嘅面前去寻求佢啊。咁所以咧，我就问啦，我哋可唔可以医治？我哋可唔可以求医治疾病啊？咁当然可以啦，系咪啊？因为神头先我哋讲咗啦嘛，三方面嘅医治，肉体嘅医治，心灵嘅医治，同埋灵性嘅医治啊。咁啊，有啲人话，咁我肉体嘅医治求神，咁啊神系咪一定医好噶？一定能够医好？听小心啲听，一定能够医好啊！但系咧，主权喺边度啊？主权喺神啊，心意咧？亦都系神啊，所以咧好在乎咧就系神佢自己点样嚟到去垂听祷告啦。但系至单道喺我哋求神医治疾病嘅过程里边咧，我哋一定要经历嘅就系咩咧？心灵里边、灵性里边同神嗰个嘅关系嘅复和，或者系咧喺神嗰度得到咧神佢自己加灵赐力啊，呢一个先系更加紧要。啊，冇错，佢可以医治我哋嘅疾病、肉体嘅病，系咪啊？但系如果佢唔医嘅时候， 咁我哋要咩啊？同樣求神醫治我哋嘅心靈啊，幫助我哋仍然有信心對神係咪啊？仍然知道咧神有佢嘅美意，或者咧神有佢嘅俾我哋嘅試驗啊。所以呢段聖經啊，呢個水變啊，呢個將苦水變甜咧，亦都係神咧試驗百姓咧對佢嘅倚靠嘅喎，睇唔睇到啊？啊咁，但系失敗咗啦，嚇！因為一去到苦水就埋怨啊。不過神仍然都醫治啊。咁呢個就話俾佢哋聽，你哋要咩學下摩西咁啊，呼求神啊。所以今日你識唔識呼求神啊？啊，所以今日我哋都要學懇求神咧教我哋啊，呢個好重要啊。所以以後病或者係見到人病，我哋可以為佢嘅病啊求神去醫治。咁但係咧，我哋都要相信，要话俾呢个病人听，我求神医治你，呢个系我哋嘅心意。不过我哋最紧要就系乜嘢？我哋嘅心灵系能够得着从神而嚟嘅医治，呢个最重要噶啦。因为点解啊？我哋求神医好我哋嘅病，不过病好咗之后，我哋又可以再病喎，再病又会再病嘅话，系咪又得医治？咁但系最到头来，我哋都系唔得医治嘅，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啦嘛，生老病就到咩啊？入到死咯，系咪啊？所以最后我哋都即系肉体又冇得医治噶啦。咁但系灵性又唔同啦嘛，系咪啊？灵性可以咧，同神和好嘅时候咧，就永远可以同神喺埋一齐啦。咁所以懂得乜嘢啊？呼求神，无论你肉体需要医治，心灵需要医治，灵性出咗问题嘅时候，需要医治啊！尤其是咧，耶利米话背道的人啊，回转吧。我必医治你们背道的病啊！咁你话好唔好啊？真系太好啦，系咪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识唔识得呼求神啊？呢个要学噶啦，系咪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一有问题咧就呼求人嘅，系咪啊？咁但系你睇到摩西咧，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榜样，点样能够体验神嘅医治啊？啊，原来仲有第二方面嘅喎，啊，第二方面圣经话俾我哋听乜嘢咧？第25同埋26节啊，我哋再请阿Tony读俾我哋听。 OK， 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立了律例和典章，也在那里试验了他们。耶和华又说：如果你们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声音，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他的诫命。遵守他一切的律例，这样我绝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 非常之好，你读呢段圣经会唔会拗下头呢？啊，点解咧？点解明明神就将水变咗甜，然之后就喺嗰个立呢个律例典章咧？啊，咁同医治有啲咩关系咧？然之后第26节就话俾我哋听，系啊。同医治好有关系嘅。如果我哋听佢嘅诫命，守佢嘅律例，圣经话甚至话，绝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啊，咁有咩关系呢？当你深入少少嘅了解嘅时候咧，我只有谂啊，点样驳通佢咧？啊，感谢神、哦，就俾我谂到乜嘢？俾我谂到原来同留心听神嘅话系好重要、哦。啊，听咗神嘅说话。守佢嘅诫命嘅时候咧，啊，我哋嘅病或者我哋嘅心灵咧得到医治、哦，因为点解啊？啊，如果我睇翻呢一个过往嘅历史，我哋就知道啦。啊，听同埋遵守神嘅话咧，系能够得到神嘅医治呢个嘅关系啦。啊，咩意思啊？咁我就问啦，点解圣经话俾我哋听，神会加喺埃及人身上一切疾病啊？因为头先我哋所读到啊嘛，啊神话，如果我哋听神嘅说话，行神嘅说话，就唔会将埃及人身上一切嘅疾病加喺我哋身上啊嘛。咁你谂翻转头啦，啱啱过完红海之前发生咩事啊？之前就发生就系神用十灾嚟到击打以色列人，哇！真系全部都病晒啦，全部都累低晒、毁坏晒啦，系咪啊？因为医治就包括毁坏啊，包括呢一个嘅即系唔好嘅嘢，能够可以 restore， 即系复原啊嘛，系咪啊？咁所以你谂下，哇！每一个嘅灾啊，都系对人咧系好有伤害嘅，系咪啊？啊，咁所以我哋谂下，点解啊？点解啊？其实个答案亦都系好显浅嘅喎。啊，因为点解就系、是、 埃及人不听和不遵行神的说话，看不到啊。所以当耶和华神呢你就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就很有帮助了。啊，因为点解？当我哋睇翻呢个世界，点解充满病痛或者系冇病啊？啊，咁啊有病嘅就系真系呢啲系好痛苦啦。唔单止系咁，呢个世界都有病，因为点解？你睇呢啲图画就知道啦，系咪啊？即系已经系破坏咗啦，啊，即系无论系污染啊，或者系空气污染，或者系海洋嘅污染、河流嘅污染，哇，都真系乱七八糟啦，啱唔啱啊？啊，我唔知道你。啊，喺 Florida 住咗幾多年啦？啊，有啲人話幫我聽，阿温哥華以前咧幾廿年前啲水咧好乾淨嘅，啲河流一望落去咧就見到底嘅。啊，咁啊，而家你喺呢個 Florida 咁靚嘅水啊，有冇變到啊？啊，游水嘅時候仲有冇好似幾十年前咁乾淨啊？肯定都冇啦，系咪啊？啊，因为我都去过 Florida， 咁啊，真系啊，真系真系嗰阵时都觉得，点解会唔系好干净嘅嘛？系嘛？咁所以今日我就谂下，点解系咁样啊？咁你就明白神嘅说话系咩意思啦？啊，创世纪好清楚话俾我哋听，神第一章创造呢个世界宇宙嘅时候系好完美嘅啊。创造完之后第二十八节嗰度点讲啊？我想请啊 Jenny 读俾我哋听，好唔好啊？嗯， 创世纪第二十八节，神就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尽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你看不看到啊？神有他的律例短章，其实即是诫命啦，告诉人听做什么？我做了这么完美的世界，很重要就是两个字，治理管理。我交了给你们，你们要什么？有责任去什么？好地去管理这个海洋空中的鸟啊，或者是呢这个地上各样的爬行的活物。其实这个可以这么讲，简单来讲就是环保，是不是？创世纪已经讲环保了。啊，咁大家问啊，你人有冇好啲管理呢、這个医治呢、這个去治理呢个地球啊？人有冇听神嘅话去活出神嘅形象啊？神将人创造咗之后，俾人有神嘅形象啊嘛，啊，咁你当然你一睇呢幅图画就睇到啦，有冇啊？冇啊，神系唔听，神系睇到人咧唔听神嘅说话啊，活出呢个神嘅形象。啊，要好啲管理呢个地球，治理呢个地球。所以今日咧，我哋睇到咧乱七八糟，系咪啊？啊，污染啊越嚟越严重，啊好恐怖，系咪啊？咁甚至要咧，即系更加咧，即系冇得翻转头噶啦，啱唔啱啊？啊，虽然我哋而家成日讲环保环保，啊唔好将啲胶袋啊乱咁用。我哋而家加拿大咧就系买嘢就冇胶袋噶啦，唔知道你哋美国实现咗未啦？系咪啊？哇，咁我哋都几好噶，系咪啊？咁但系。唉，话冇啫，仲有其他好多塑胶嘅用品噶嘛，咁你嗰啲 snack 啊，嗰啲嘢啊，都系有胶袋嘅，系咪啊？除咗快餐店唔用胶袋之后，买餸啊嗰啲嘢啊，都有好多系有胶噶嘛，系咪啊？所以其实人都系不断污染嘅，系咪啊？所以今日啊，我哋睇翻摩西，佢睇到呢个地球里边嘅苦水嘅时候咧，即系搞唔掂啊，咁佢呼求神。但呼求神的时候呢，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叫他抌落水里面，水就变甜了。然后耶和华就立律例典章，那什么意思啊？即是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听我话，照样去做，就得到甜水了。即是说不单止呼求，那你明不明白那个关系？呼求了之后，是啊，神说是啊，我帮你。但你要听我话先得噶嘛？咁你谂啊，如果你系摩西，你会唔会怀疑神啊？神啊，唔系啊嘛？咁大潭水抌棵树，咁就会变甜？你唔系玩我啊嘛？你唔系咧开玩笑啊嘛？啊，你唔系咧即系为难我啊嘛？得唔得噶？咁啊，呢棵咩树嚟噶？咁巴闭啊！啊，所以人可以有好多所谓理性上个反问反驳噶吓，甚至话唉都唔知道做唔做好系咪啊？咁但系好好喎，摩西佢听到之后咧就乜嘢就去做，睇唔睇到啊？咁所以咧 摩西亦都成为我哋一个榜样，话俾我哋听咩啊？点样能够得到医治啊？就系神透过乜嘢人咧，听神嘅诫命，咁就乜嘢就得到医治啦。咁所以以后神就话系啊。透过呢个医治嘅苦水，呢个目的就好清楚啦。佢话俾我哋听乜嘢？如果你留意听耶和华你神嘅声音，听咯，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则以听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样我绝不把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睇唔睇到啊？所以今日我就谂下啦，我哋谂下神嘅说话，过往系咪真系可以咧？听嘅时候咧就可以得到医治啊？呢个肯定嘅，因为申命记话俾我哋听咧，28章1-2节啊，佢话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咧，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咁啊，一路讲落去啦。咁其实简单嚟讲咧，即系神嘅说话系使我哋咧远离疾病噶，或者系远离呢啲嘅苦难噶，咁你话系咩？咁事实上你仔细读嘅神说话嘅时候，你都唔难发现系真的。譬如我举一个例啦，利未记，有冇读过啊？好多人因为好怕读利未记，因为太多限制嘅事，太多条例嘅嘢，太多诫命嘅嘢。呢样又唔俾食，嗰样又唔俾食。呢样又唔俾做，嗰样又唔俾做。咁其实你仔细听下神嘅说话，其实呢啲嘅吩咐咧，系帮佢哋咧系分别为圣，即系圣洁啲嘅。因为当时嘅迦南人咧乱晒大笼嘅吓，喺食嗰方面咧都乱咁食嘅，污糟邋遢嘅嘢照食。神当时咧就要佢哋要以色列人咧分别开出嚟，嗱污糟嘅嘢唔该你哋唔好食，因为当时唔识得处理噶嘛，系嘛？譬如虾啊、蟹啊，好唔好食啊？大家觉得，好味啊，系咪啊？哇，唔食点得啊？当时嘅人真系唔识处理咧，你知道咧，虾蟹其实好污糟嘅，因为虾同蟹食咩嘅？食死尸噶嘛，食细菌噶嘛，食啲腐烂嘅嘢嘛。如果我咁讲啊，讲多两讲你都唔想食噶啦，系咪啊？咁啊，神话你猪嗰啲唔好食喎，倒着又唔分题喎，猪干唔干净啊？你谂下都知啦，猪啊真系污糟邋遢，系咪啊？哎呀，我哋嗰阵时候读生物嘅时候咧，即系研究嗰啲猪嗰啲嘅寄生虫，你就觉得好得人惊啊！所以猪咧一定要煮熟先食得啊！如果唔系嗰啲寄生虫入咗你嘅身体里边咧，可以有20-30尺长嘅寄生虫嘅话，嗰啲叫做啦欧头绦虫啊！唔讲啦，咁啊真系好得人惊嘅系嘛？所以千祈唔好食斋生猪肉啦，系咪啊？咁所以今日你听下神嘅说话，神嘅说话系真系帮助我哋咧系。清洁好多噶，系咪啊？所以，但系今日当然我哋食猪啦，因为点解？咁啊，嗰个背景上高嘅嘢咧就已经唔同咗啦。我哋知道咧，猪咁污糟，所以一定要煮到熟晒先可以咧食猪噶啦。OK， 但系无论如何，神嘅说话系一定帮助我哋咧病或者系身体或者呢个地球咧系能够得到医治嘅啊。所以你慢慢仔细去睇下系咪啊？所以咧今日。当我哋嚟到睇神嘅医治嘅时候，点样去体验神嘅医治啊？记唔记得啊？两方面，大家一齐讲俾我听啊！第一点啊，懂得呼求神；第二咧，听同埋遵守神嘅话。咁呢个咧就唔可以好详细咁再去讲啦，因为我时间咧就差唔多咯吓。不过，哎呀，希望大家忍耐啲啦。我呢个牧师成日都长气嘅吓。OK。咁啊，仲精彩一样嘢嘅喎，知唔知系咩啊？哦，头先我哋所讲嘅全部都好似系旧约嘅耶和华拉法，虽然当中有一两段圣经讲过新约嘅，不过我冇点出嚟不过咧，我好想问下大家，旧约有耶和华拉法，有耶和华医治者，咁我哋新约有冇耶和华嘅医治者啊？究竟旧约讲呢段圣经同我哋新约有啲咩关系咧？这个先精彩啊！因为咧，我哋睇圣经唔系净系话，旧约都唔关我事噶，唔系啊。当我一咁点出嚟，你就明白噶啦。咁啊，新约里边系咪真系冇耶和华拉法咧？咁如果有嘅时候，系边一个咧？不如我哋睇下旧约点讲好嘛？旧约申命记第十 八章十七、十八、十九节。啊，我又再请啊主席读俾我哋听。Tony， 耶和华对我摩西说：他们所说的都很好，我要从他们的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口里，他必把我吩咐他的一切话都对他们说。如果有人不听从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亲自追讨那人的罪。 是啦，这个是有深一点的，不要紧啦，你们已经是到个 level 了。那好啦，原来呢神呢去兴起摩西拯救以色列人，显明他是耶和华医治者。但是日后呢圣经话俾我听，我仲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像啫，但系咧，好紧要就系呢个先知系能够乜嘢，系能够可以咧嚟到去对人去嚟到去讲说话嘅时候，满有权柄能力，同埋咧帮助到佢哋咧，系能够可以过一个得胜嘅生活，得到咧神佢自己嘅祝福噶喎，唔单止系咁样，当我哋睇呢一个嘅以赛亚书嘅时候咧，呢一位嘅先知咧。啊！而且咧，系能够做啲咩嘢咧？我想请阿 Jenny 读俾我哋听得唔得？以赛亚先知点讲啊？三十五章五至六节。 Jenny 唔喺度，或者我读啦。 哦，逼婚啦。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耳必开通。那时父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唱。 呢个读瘸子啊，即系话瘫咗嘅人 ，OK 啊，好啦，我问下大家啦，哇，又话要预言有一个先知像摩西啊，我哋咁啊能够将盲眼嘅人开眼，聋嘅医好，瘫嘅可以起嚟，哑嘅可以能够讲嘢，我想请问呢、这个预言应验咗未啊？新约里边边一个能够咁做啊？像摩西。没有能力将水变苦水变甜，其实就改变水的水质，是不是好啦，咁甚至呢位嘅先知呢，圣经话俾我哋听呢係点样啊，五十三章第五节就带出个医治咯，Tony 读俾我听啦。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哇，这个是很精彩啊！这一位的先知，甚至什么受鞭伤、受刑罚，是为了我们的心灵得到平安，甚至我们肉体或者灵性得到医治。好了，开股了。那我想请问，新约的耶和华拉法是哪一个？福音书原来多次出现一位医治者，他能够像耶和华拉法医治各样的病，他是谁啊？ 耶稣。 啊，真的很好啊 ,Rose, 真的一答就答到了。没错，就是什么啊？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段圣经的精彩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位的神他是医治者，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医治者，他不是过气了的过去了的医治者，他昔日旧约是医治者，今日新约到我们现在都是医治者，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了。世上只有耶稣基督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好像摩西那样，当然他胜过摩西，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所以呢他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呢，真的给我们看到他真的是那位医治者。但是呢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佢亦都其实介绍过耶稣就系乜嘢，个医治者代罪嘅羔羊啊！但系佢因为做咗啲嘢嚟到挑战君王，所以被拉去坐监，因为佢讲一啲正义嘅嘢，个君王咧又唔忿气，将佢拉咗坐监。坐监嘅时候咧，佢又真系好想得咗释放啊嘛！佢相信呢位耶稣基督就系尼赛亚，系救主，咁啊应该嚟救佢噶嘛，会有大能噶嘛。但系点解而家仲未救我嘅？所以咧。佢听到耶稣基督行咁多神迹呢，就去问耶稣啦，咁自己去唔到啦，咁就打发两个门徒去，就问耶稣乜嘢呀，喂，我介绍过你系尼赛亚，咁嗰个将来要嚟嘅系咪你㗎？呢个时候信心有少少动摇喎，而且佢话，因为我哋要等候别人呢， 耶稣的回答很精彩了，请碧芬读给我听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六节。是啦，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病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好啦，头先我哋读过以赛亚书，话俾我哋听，嗰位要嚟嘅先知系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我想请问，而家仍然喺边个身上？耶稣啊，耶稣话：你话俾约翰听，我曾经做过呢啲嘢。哇，呢个系咪好精彩啊？即系换句话讲，耶稣系完全应验咗圣经嗰个嘅预言啦。彼得前书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呢，他这样说，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看到啊，耶稣降生之前的七百年左右，以赛亚先知预言有一位的真是救主，因他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竟然在这个时候彼得很清楚宣告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今天当我们看新约的耶和华拉法神的医治者，应该看谁？就是这位圣经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刚才我们唱过那首歌嘛，是吧？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圣中。这首歌可能大家都听过了，是不是？耶稣基督能够医治我们压伤了的心灵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什么？可以求耶稣来对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还有呢加灵赐来给我们。那你说好不好？好不好？绝对好啦，超好啦，是不是？那还有哦，你睇完呢段圣经，仲有个结局更加精彩喎！所以我啲好似一座高山又一座高山咁啊！因为点解我哋好少咧读埋第廿七节嘅？因为拣呢个耶和华医治，但系呢个廿七节就精彩咯。我想请 Tony 读俾我哋听得唔得？ 后来他们到了以林，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靠近水边的地方安营。 是啦，咁我想问下大家，点解耶和华医治讲完之后又无端端提一节嘅圣经咁简单啫？饮完甜水之后，佢哋仲要起行噶嘛？冇得再饮啦，咁但系冇得再饮之余咧，神带佢哋走到以林嘅时候，竟然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咁佢哋当然喺嗰度安营啦。咁即系话呢个以林嘅图嚟噶，咁你睇到点啊？哇，沙漠地方竟然有水泉喎！而且是什么？是能够不断的来供应，即是说供应这些树先成长的嘛，即是说给我听地底下有活水然后涌上来，它可以饮活水，看不到所以这一节圣经其实就介绍耶和华医治者，它能够使没有水就变有水水呢就由有水就变就是苦水，但是苦水又可以变甜水，但是变唔好忘记一样嘢，就系神系能够赐人乜嘢活水啊！听到啊？呢个先紧要啦。好啦，我想请问大家，新约有冇能够赐俾人活水嘅神啊？有冇啊？有耶和华拉法能够供应活水俾百姓，同样耶稣基督同样能够供应活水俾人啊！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同埋第十四节，请阿峰读俾我哋听得唔得？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是啦，我不请现场的读，因为声音听不到。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样介绍自己？ 我能够赐俾人活水，直到永生。哇，系咪好精彩啊？啊，所以今日当我哋真系去思想呢堂道嘅时候，你唔好忘记耶和拉法能够将苦水变甜，甚至提供人将来新天新地。我哋呢位耶稣基督同样能够预备新天新地，赐俾人活水啊！因为有一日我哋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去到新天新地里面，睇到呢一个咧，哇，完全系不一样嘅天地。因为当时候神同埋宝座嗰度咧流出啲水出嚟，呢啲水就系活水啦。河有两边生命树，哇，一路结果子，甚至可以医治列国嘅啊！第三节话，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城里嘅有神同埋羔羊嘅宝座，佢嘅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睇到呢个高峰，最高峰嘅就系咧，今日我哋所盼望嘅系能够睇到咧耶和华我哋嘅神咧嚟到新约嘅时候，就系主耶稣基督医治我哋，俾我哋活水，俾我哋人生咧可以咧有甜嘅人生，更加咧可以咧将来咧永永远远能够同神喺埋一齐咧，有个永活嘅生命。咁你话系咪好好啊？系咪好开心啊？啊，所以我哋有冇心灵嘅毛病啊？啊，哇！如果你话仲有啊，好多重担啊，好似呢个心咁啊，哇，东一忽西一忽又裂开喎，系咪啊？咁你话真系多唔多啊？其实真系好多，系咪啊？我将呢个心咧就再另外一个诠释啊！我哋有冇苦涩啊？有冇伤痛啊？有冇压力啊？担忧、重担，甚至有抑郁、苦闷、紧张、焦虑，或者系咧苦，或者我哋咧真系好多嘅即系孤单嘅感受，甚至咧即系有冰冷啊！啊，呢、这个世界系带俾我哋嘅心灵啊，受好多创伤系嘛？有冇俾人伤害过？你仲未得医治噶？有冇觉得你嘅灵性仍然都低沉啊？好似咧都经历唔到神嘅丰盛啊！啊！呢、这个都系我渴望能够可以咧得到神佢自己一切嘅丰盛啊！咁你话好唔好啊？梗好啦，因为耶稣嚟就系要俾我哋丰盛嘅生命啊嘛！我哋嘅心灵有时候就系好似呢个心咁样啊，嗱四分五裂啊，好惨啊，系咪啊？尤其是呢个世界，即系带俾我哋好多呢啲心灵里边嘅问题，我哋需要乜嘢啊？真系需要耶稣嘅医治啊！啊！但系今日耶稣能唔能够医治我哋啊？能够医治我哋啊！咁所以快啲去到乜嘢？耶稣基督嗰度求佢医治，求佢医治，听佢嘅话啊，将我哋嘅生命交俾佢啊！我哋唔能够做啲咩嘢，但系求神显明啊，佢呢个丰盛嘅生命，一个完整嘅心，呢、这个心好靓，揾到系嘛？啊，你知唔知啊？我哋嘅心系重造噶啊，因为咧神将我哋拯救咗之后，将个新嘅心摆喺我哋里边，咁、啊、所以咧我哋就要活出你嘅心出嚟啊！所以今日读呢段圣经我都好开心啊，因为事实上咧，系啊，好多嘅伤痕，但系咧，神系可以咩啊，俾我哋一个新嘅心。今日你睇唔体会到咧？有冇觉得呢段圣经对你好宝贵咧？主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拉法，我揾到一个卡通嘅图画，摩西举起呢棵树嘅时候咧，有个影嘅，有个影咧，要睇小细心睇呢个影咧。咦，好似一个十字架咁，当然呢个即系即系想象嘅啫，其实梗唔系咁啦，系咪啊？咁但系事实上系咁啊嘛，神呢个活水嘅泉源系透过咩？神嘅医治再俾佢哋呢个活水，呢、这个预言，呢个寓意嚟噶嘛，呢、这个预表嚟噶嘛，系咪啊？所以今日啊，你同我点啊？好需要去到神嘅宝座面前嚟到去得着呢一个嘅医治。所以咧呢首歌耶稣恩友做一个结束，佢话咧耶稣系我亲爱嘅朋友，背负我最担我嘅忧。我哋咧好多时候咧就失去咗平安，好多痛苦白白受。点解啊？最尾嗰句系咩？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我一齐低头祈祷好唔好啊？弟兄姊妹。唔知你需唔需要一个医治嘅祈祷呢？你个心灵有冇苦涩呢？你有冇埋怨呢？你有冇受伤呢？你或者仲有冇啲罪恶缠绕令你受伤？你或者你嘅心灵好似未得释放，仍然好多忧闷呢？ 我恳求主耶稣呢个时候向你嚟对显现，向你嚟对讲说话。耶稣愿意对你讲，凡劳苦担重担嘅，去到佢嗰度，佢就使你得安息。你有啲咩伤痛，可以同主耶稣讲。你话主耶稣啊，多谢你，原来你系嗰个医治者。过往我受过好多呢啲嘅伤害，或者系隐藏咗嘅，潜意识里边会唔开心嘅。但系呢个时候，你可以求主耶稣医治，因为你嘅医治系完全嘅医治。你可以为我哋做一个新嘅心。你都话俾我哋听，你唔单止系俾我哋现今可以得着医治，你继续可以供应活水俾我哋，就可以咧。睇到圣经嘅时候咧，你嘅话系几咁真实，因为出埃及记，佢哋去到呢个以林嘅地方，睇到有十二股嘅水泉，更加话俾我哋听，你可以为我哋创造呢个新天新地，俾我哋有活水。主啊，我哋感谢你，因为我哋真系有呢位咁好嘅救主，我哋仲去边度揾呢？主啊，如果我哋真系平安失去，痛苦失去，我哋甚至到我哋有病痛，我哋甚至到曾经失去过我哋嘅亲人。但系呢个时候，我哋求你抚摸我哋，我哋能够可以得着医治，得着从你而嚟嘅真系祝福，使我哋嘅人生系能够更加嘅有力去走前面嘅道路。去感谢你，因为你系垂听祷告，正如你昔日垂听摩西嘅呼求，赐俾佢一棵树。丢落这个苦水就变成甜水。求你将你自己藏在我们心坎里面，将我们所有这些苦毒、埋怨、苦涩能够拎走，给我们的心感受到甘甜，给我们的灵再一次来到活跃，祝福我们，听孩子的祷告，祝福弟兄姊妹，祝福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